普通话里加点方言，觉得有意思吗？我们不觉得这个是刚进城的欠老感，不是觉得这意思。 对，所以就是不同时期怎么样，这个倒口就要不断的研究了。那对于大家来说，怎么能够让倒口成为这个相声作品的亮点，也是相声演员要探讨的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二位是相声演员，肯定也得相对啊比较熟悉，或者是能够拿手某一个这个地域的这个方言。像刘颖哥，你比较好哪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从小基本功打下的就是山东话 啊，山东话， 山东。其实我们这种山东话叫山东普通话，就是把胶东一带的跟这个胶中一带的语言，就是通通的把它变成自己的这种相声的这种刀口 啊。你给举个例子呗。 啊，比如说你要这是做嘛的呢？ 啊，你干嘛的呢？ 说闲事呢？ 啊， 你说闲事，有的时候像说闲事的嘛。我旁边这位。他这个胖胖乎乎的，没有头发的，是不是？鼻子里边留点脓的。 你说我是你呀、啊？ 他这个姓张。 对，那浩南赶紧用你熟悉的这个比较拿手的话回应他。 我还真没有什么太拿手的，最拿手的还是北京话，因为是土生土长北京人。所以呢，这个你要说那个，就是我比较喜欢听四川话。你说啥子嘛？就是那个 摇的， 摇的，好安逸哟。 对对对，其实他，你要是喜欢四川话，你应该将来创立一个四川普通话，因为我们四川方言太多了。 对，你像我知道的，像李金龙老师的这个徒弟大兵，他不就专门塑造了这个湖南普通话，叫湖普，他叫塑料普通话嘛。所以我觉得也有一个自己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冠名词， 对， 让这个当地的语言也得到推广。 对，原来小品里最盛行的是东北普通话嘛。 对 对， 包括唐山话也是被很多人运用的。 现在你现在在节目里，你再加点山东话、唐山话、天津话，都已经觉得不过瘾了。 对，希望我们的相声演员哈，任重而道远，以后让我们的倒口活能更加富有新意。好吧，一起努力哈。行，那我们现在听一段老先生的作品。 好。 你忙吗？ 挺忙的， 挺忙的啊。 不是吗？ 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情，想请你们，不知你们可曾愿往赴外？ 这这，您就甭拽了啊！您约我们到您那儿演出去？ 对， 那可以可以， 愿意去吗？ 愿意去。 你们说相声的 啊？ 说相声去几个人？ 要是去两段相声，就得四个人。 四个人，行，四个人。四个人，其他的人怎么办？ 其他的人，你看您要什么了？ 其他的人，你都能找 啊？我能找 啊，全管了。 哎，这全管。 行，到时候请你们去啊。 可以， 请你们去上我们那儿热闹热闹。 行，没问题， 好不好？ 没问题。 你们这剧场没小卖部吧？ 啊，这哪儿小卖部？ 没小卖部，我渴了。有水没有？ 哎，有。 我有钱啊，我有钱。 不是，我知道您。 我交钱。 这是我刚沏的。 是吗？ 正可口。 您看， 您喝吧， 我给钱吧。 您甭喝，喝完水算什么？您那儿办什么事？ 给这个小孩啊办个满月。 OK， 小孩办满月， 这不是红事吗？ 啊，这是红， 对不对？ 那么是几儿的日子呢？ 日子 啊， 日子不忙。 哎，您别不忙啊，是吧？ 是， 您把日子告诉我们，说到那天再有别人约我，我们就不应了。 有什么事情，你们瞎应着，咱这个不忙， 那不合适 啊。 应出了不合适。 不是，这日子谁说的准 啊？ 你是吧？ 怎么说不准？ 你指那个小孩他什么时候养活呀？是吧？ 他没养啊，别。这孩子还没养活就找堂会来了， 这不下定规矩吗？ 你忙什么的？ 怎么不忙呀？ 养过家里还得等30天呢。 你等30天干什么呀？ 满月呀。 是办满月呀。 还是的呀。 今天小孩子降生了 啊， 明天一天后天办满月了。 好，满月 那叫什么？ 那叫喜三 啊。对啊， 嗯， 是啊，喜三您不去吗？ 喜三那找我们也去啊。 还是的呀。不是，我说那个满月就那意思，喜三到时候找你们办满月，不还得找你们吗？ 哦，两档子事您全办， 哎，5万块钱一次，行不 行？可以， 去了啊， 接， 来喝点， 哎，您喝，办喜三那好啊，日子近了那就，今儿一天，明天再一天，后天一天，3天，哎，那个后天我们就去了，啊。后天呢？ 别后天去。